欢迎大家收听香港老旧龙门阵。而家我身处嘅地方咧，系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先生嘅办公室里边。梁生你好， 好，嗌我长毛得噶啦。 啊，梁生好得啊，要赶快时间啦，因为梁生长要开会。咁啊，喺2003、2004、2005年，咁请力员工会咧都发起过一个康文署嘅救生员嘅罢工嘅。你喺2005年嘅8月1日咧，甚至落埋水支持添嘅，喺浅水湾里边攞住大声公啦，咁大家都行内人都会好 impress 嗰啲相啊吓。咁两年之后啦，你认为当时嘅工潮，你有啲咩感受噶？ 首先我好多谢当日嗰啲救生员救翻我条命，因为我游游下都唔系几掂啊。咁亦都即系知道其实即系。救生员的工作都很繁重，因为而且个责任都非常之重大啦。我相信大家都很尊重，即系好多人都会很尊重消防员。 系 咁，佢明即系救生员其实第一消防员嚟嘅，因为佢都系救人噶。咁就我参加嗰啲罢工，我个最大嘅感觉就系咩？佢哋即系好 energetic， 即系好有动感啦，即系精力好充沛。系我参加咁多次罢工。因为其冇一个群体系咁精力充沛嘅。第二咧就系、是、好有纪律啦、可能同你哋嗰行有关啊，即系第三样咧就系、是、好率直，即系差唔多你即刻感受到嗰、那个譬如讲某一样嘢，佢哋赞成或者唔赞成，或者有疑虑冇疑虑，其实真系直接感觉到咯，即系咁我好開心啊！參加呢幾次罷工啊嘅一個好嘅感覺。不過我覺得似乎呢幾次嘅罷工咧唔係好成功，可能我諗有多救生員都覺得，其實大家要倒翻轉嚟咁諗。如果冇呢幾次罷工，可能今日救生員嘅情況應該更加差嘅，因為自從我相信大概係1999年開始啦，即係政府是將嗰個大量的服務係外判添。以前咧就係呢個公司化咧，公司化同外判係唔同嘅，同私有就係唔同。因為公司化就係話政府嘅部門咧係需要自負盈虧，所以咧佢就要好似出邊嘅企業咁運作。而外判咧直接就已經判咗出去噶啦。咁呢個當然影響所有會有機會或者實際上已經係在這個政府的服務的範圍裏面的東西，我想請力員其中一個就是其中一個受害的群體。其實裏面都請力員當然不是鐵板一塊，我接觸過其他請力員，有些是他自己在外面都有些生意仔做一下，譬如間判個泳池來做一下這樣。所以我覺得這個請力員在佢嘅工作上面有一個強者嚟嘅，但係喺個社會地位上面咧，就真係同佢哋嗰個提供嘅服務咧係唔相稱。個意思係話咧，佢哋係做緊一啲好重要嘅嘢，但係咧佢哋係弱勢社群。點解咧？因為佢哋冇乜 say 嘅，即係佢真係好難揾到個平台俾自己講嘢。呢個係我好深嘅印象啊，即係。社會會不會了解到他們呢？這個真是一個我覺得，所以他你覺得從這個社會的角色上面來說，他們是一個弱勢者，就是他們沒有辦法說到他自己的 事。那在2005年，其實就應該是當時工潮的高峰來的。那在文匯報的社論呢，2005年7月19日呢，個標題是救生员抗争持续，泳客就担风险。去到7月27日，即系8月1日大罢工之前，佢系写到系救生员罢工无理，政府不可退让嘅。咁我想问下，梁生，你认为其实系咪北京政府即系借当时嘅喉舌，呢啲报纸啦吓，即系已经将呢一行系想打残佢？ 佢唔系嘅。其实这个就好典型嘅一个屁股指挥脑袋啦。即係当时这个2005年嚟讲呢，啱啱曾山上个台啦，即係董山脚痛。咁我相信喺共产党政府嚟讲，就係佢只係得一样嘢，就係任何可以 危害到曾生嗰個管治威信嘅都係唔得嘅。 嗯嗯。 咁佢用一個咁簡單嘅思維嘅時候，就係、是、如果你嗰個罷工持續就直接係對康文署即係、就是、一個壓力嚟噶嘛。康文署嘅對象就係呢個有對口嘅單位啊，即係周一樂或者係何志平都即係牽涉到嘅，其實兩個人都有份嘅嗰啲嘢咁嘅時候咧，就一層一層咁上，所以其實一個冇認受性，即係冇經過人民選舉授權嘅政府咧，佢有個怪病嘅就係、是、所有嘅矛盾衝突咧，佢都要咧係介入，同埋咧係出面去即係保即係呢個保住嗰啲政府部門，呢個係一個冇計嘅。咁而文匯報大家都知道佢係共產黨俾錢辦嘅報紙啊，因為佢蝕得好犀利啊，咁所以佢一定要執行呢個政策。其實我諗文匯報大部分嘅員工嚟講，對救生員冇乜好感，又冇乜惡感。我諗可能有好感都唔定。但係既然間要將當時有機會危害到呢一個特區管治、政府管治威信嘅嘢擺平嘅時候，佢咁救生員一定係係咁啦，即係受到呢樣嘢。 當時2005年啦，咁樣工潮完咗啦，咁都有報紙係問過當時請員工會嘅阿鐘生同埋郭生啦。咁你都講就係話，因為阿曾生即係我哋嘅特首啦，需要強政勵治，咁就擺咗呢個阿何局長同埋當時嘅黃永平局長做打手啊。因為你係局中人啦嚇，其實係咪真係有啲咁嘅事？ 呢個係啦，呢個其實我已經講咗啦，上一個問題，其實好奇怪嘅。而家我哋面對一個好，即係一個好奇特嘅現象，就係個政府做錯嘢咧。如果佢要冒然認錯咧，係唔得嘅，因為佢因為嗰個政府係 handpick， 即係由呢、這個中共政府陰點噶嘛，所以佢想認錯都唔得嘅，其實係，即係細細錯梗係得啦，係咪？即係或者燒唔到身嗰啲，好似呢啲咁大型嘅對抗咧，或者分歧咧，佢真係唔認得錯嘅。佢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任何影響到佢自己嘅管治威信都唔認得錯。即係好簡單嘅，舉一個其他嘅例啊。舉例咁樣講，即係話好多教育嘅嘢啊，即係大家都知道李國章啊、羅范超芬最近頭都痕埋啦，係嘛？佢都。即係佢係唔認得錯嘅，其實佢想認都唔得噶。呢個就係取決於中，即係所謂中央，即係中共政府個態度，即係話你可唔可以咁做咧？因為呢、這個就係啦，因為我哋個政府唔係選噶嘛。所以佢要對揀佢嘅人負責，同埋嗰啲小圈子選佢嘅人負責，係咪啊？ 咁其實譬如話阿梁生，你喺好多工業行動裏邊有參與啊。其實北京政府係咪會？其實應該都唔係好多時。會用到話政府不可退讓，你個行業係罷工無理。咁其實喺你眼中睇，其實咪話北京已經係即係唔再支持，甚至想打殘救生員喺香港呢個行業。 佢未必對救生員有特別嘅仇恨嘅，原因就係因為救生員佢係個受害者嘛，所以佢冇得揀啊。無論佢嗰啲救生員明唔明白到即係嗰個外判私有化嘅害處。佢都要為自己爭取嗰、那個自己應得嘅權利啦，係咪？咁但係嗰個 paradox 就係咩咧？嗰個吊軌就係咩咧？就係、是、咧，你只要你係清心直説，只要你係為咗自己嗰、那個應該得到嘅利益出聲咧，你就自然會同一個已經係我以我講就比較腐敗嘅制度，或者比較係官商勾結嘅制度咧，發生對抗，呢、這個先至問題。咁我覺得呢一個特區政府大量咁樣做呢一個私有即係喺政府裏面做呢一個私有化、公司化，發展到今日外判咧，其實得一個意義啫，就係、是、令到所有提供服務嘅人咧係減人工。令到佢慳錢，咁慳咗個錢咧，有啲袋翻落去外判商個袋度，因為佢其實佢判嗰陣時個價格都唔係好低噶嘛，咁就所以 呢一個矛盾短期內都難好難話消離到。如果政策唔變嘅話，所以其實請力員只不過係首，即係當時首當其衝嘅出嚟講冇計。咁文匯報做呢一樣嘢亦都係即係冇計，因為如果佢要支持曾蔭權嘅時候，就要支持曾蔭權施政，而曾蔭權施政咧 就揾阿何局長出嚟啦。 就一定係要做我上述嗰啲外判啊、公司化、私有化嘅嘢啊嘛。系咪呢个系同全世界嘅有钱佬悭钱啊嘛？咁冇计噶，即系啲其实好简单。咩呢个外判私有化公司化有一个含义就系话，如果私有即系个私人市场上面冇生意做，就政府俾啲晒佢做。好简单啫嘛，就系咁简单啦。 其实咧，譬如话当年参与工潮嘅一班救生员啦，咁其实只系可能全个行里边嘅即系工会。帶領嘅嗰班救生員啦，咁其實有好多咧，譬如話喺酒店啊，甚至係已經靜雞雞外判咗嘅度假村嘅救生員啊嗰啲啦，嚇，嗰啲係冇出過聲。even 我自己都係嘅，就我從來未做過康文署嘅救生員嘅，或者當時嘅市政局啦嚇。咁我想問下就係、是、咁多年佢哋冇出聲，而呢一行咧亦都即係好似越嚟越暗淡啦。咁佢哋被拖糧啊，俾人呃糧啊，俾啲大判啊，甚至佢我一路開緊工，或者有酒店嘅救生員開緊工，連 MPF 都冇保障嘅。咁其實阿梁生，你有咩意見話？我哋應該點做啊？真係， 我覺得呢個同所有嘅同所有嘅社會群體一樣嘅啫，即係你救生員係一個行業啦。如果你哋自己唔想出嚟爭取，就冇人可以叫你爭取嘅，係咪啊？呢個真係好坦白咁樣講。強積金唔供拖糧騙糧，或者自己出嚟外判咗一兩個泳池做，唔找數都有嘅。我聽過， 其實 即係越大嘅公司越有錢嘅，有錢都越撲街嘅。就即係氹你落搭嘅。你判咗一個咁，佢俾多過你做，咁判咗四個，佢有兩個唔找數，咁即係吊住你條命。咁我覺得呢啲即係如果冇喺康文署屬下。嘅員即係救生員咧，其實我覺得有兩個機，即係有兩個嘅出路，一個就係你自己組咗個協會啦，然後就加入個即係同呢個康文署屬下嘅請力員嗰、那個工會咧，係掛鈎又好，兄弟組織又好，你個不由之路嚟噶啦。 明白。 如果你哋唔自己唔爭取，真係冇人。我有幫到你嘅， 你會唔會幫一啲個別嘅救生員？如果 可以，但係個力量好弱咯。其實你睇到請員工會佢做嘅嘢，其實都係發揮個集體嘅力量。如果冇集體嘅力量，根本係完全冇談判嘅力量。 明白。咁其實一路以嚟啦，譬如話梁生你喺立法會裏邊啦，喺可能你入立法會之前，咁政府咧。就已經靜雞雞，或者我去夠膽用呢個字啦，就將全香港嘅嗰啲公眾泳池嘅公眾 刪咗佢， 刪咗。咁其實係唔係當時其實有個深嘅諗法，就係其實想將香港嘅嗰啲康樂啊文娛設施，類似領匯咁嘅方式，即將佢切除咗政府之外，就上咗市。 呢個比較難啦、啊。因為領匯收租股啦，如果你將一啲public facility， 即係泳池啊、體育館、康樂設施上市嘅話咧，咁你點樣保證有利潤咧？都幾比較難嘅。咁但係我相信，如果俾我估中咧，如果佢係賤賣咁，我講，即係話咧，佢係 under 嘅賤賣， 即係賤賣俾佢咁得啦，比較簡單，你明唔明啊？即係譬如間嗰、那個舉例嗰嚿嘢係值一億嘅，咁你五千萬賣俾佢，咁 我有五千 賣俾任何嗰啲即係 corporation 嘅啫嘛，你揾個人嚟做就得噶啦，係咪啊？咁如果佢係咁樣做嘅話咧，就有得做嘅，因為你係有五千，即係譬如我就咁講五千萬個價位走啊嘛。尤其大部分嘅呢啲咁嘅公產私有嘅交易咧，都係。由嗰啲企業做嘅，嗰啲企業咧係上市噶嘛，咁只要即係嗰個股價向上升已經得噶啦，都唔使實際揾錢嘅，即係炒概念已經得噶。譬如講係話，喂，而家我做曬全香港嘅泳池、體育館、康樂喎，係咪啊？政府賣俾我，咁咪計到噶嘛？咁佢咪有即係可以玩呢、這個財金，即係財金幻術咁啊賺錢啊，咁啊係嘛？ 我記得咧，我喺傳媒裏邊咧， 我就聽過啊何局長就講過話啊，我哋而家咧唔會再外判泳池噶啦。 嗯， 但係咧好奇怪咧，我喺新聞處裏邊咧就係揾唔到任何資料佢講呢一句嘅。咁但係我印象中係聽過一句咁嘅説話。咁即係經過咗大角咀泳池嘅外判之後咧，其實亦都真係冇再外判過。 嗯， 呢兩年啦嚇。咁但係咧，2006年嘅九月咧，行政會議就擺咗一份叫做區議會角色職能組成嘅檢討，就俾行政長官。 嗯， 行政長官咧就點樣 process 之後就 pass 咗俾立法會啦。咁裏邊所講嘅就係2008年開始，區議會就會接管曬所有即係康文署屬下嘅泳灘同埋泳池嘅管理權嘅。咁變咗即係區議會會係到時救生員嘅大老細啦。咁其實而家呢個咁嘅檢討喺立法會裏邊嘅情況係點樣啊？ 呢個其實係政府嘅承諾嚟噶，即係當佢殺呢個市政局嘅時候，佢就話殺局對香港有利嘅，咁就免咗即係一啲架床疊屋啦。咁佢就會將呢個市政局嘅權力下放俾區議會。咁講咗好耐，好耐都冇做咁解嘅啫。咁如果區議會真係接管政府嘅泳池，我相信有個問題，就係、是、到底佢有冇以前好似以前市政局咁嘅權力咧？係咪呢個？如果佢得一半嘅權力，佢就好大件事。咁就會變咗係市，其實實際上係市政事務處，或者康文署執，即係假區議會之名，而即係做佢自己嘅嘢咯。 其實我哋會好關注嘅，即係我哋譬如話而家 actually 2007年喺康文署裏邊做緊救生員嘅。竟然係收到風話，政府會康文署會請長工救生員，但其實即係我哋冷眼旁觀啦嚇，即係會見到係政府講嘅咧區議會呢個檢討啦。咁其實我哋好關注就2008年咧區議會接管咗康文署嘅泳池啦。咁到時嘅聘用模式會係點咧？我哋會有咩保障？ 咁咪變咗一個勞資嘅談判㗎啦。因为如果你哋系签约嘅话，咁当然约冇咗之后就冇噶啦。 即系 even 而家其实呢一刻2007年，我哋都唔知道到时我同边个签，我同区议会签，因为同康文署签，因为 咁如果法律上面你又唔使担心嘅。咁嗰个约系你同一个人签嘅啫嘛，除非你同意佢转嘅啫嘛。 呢个 你唔使惊啊，法律上就唔使惊。 但其实过程佢哋而家检讨啦吓，譬如话而家去到立法会啦，有冇人系为即救生员出声？其实。 因为我谂旧立法会都未知道个问题嘅严重性啦，我相信你哋真系要多啲向呢个立法会嗰度游说，即系话俾佢听，其实你嘅忧虑啦，系嘛？ 因为其实我哋都好担心，即系譬如话我见到睇过嗰份文件一个附录啦，咁我哋好担心个过程转接之间咧系冇人理我哋啊呢一行。 呢个唔出奇嘅，但系你唔使惊啊，因为你唔系一定要人理你嘅，你要令到佢唔理你都唔得嘅啫。所以其实我话你一定系要早啲做好你哋份内嘅事啦，即系成立一个团体啊。咁你即系开始 run 咗佢先，然后你到即系真系做嘅时候，就会变咗一个实至名归嘅代表工人，代表即系救生员嘅团体啊嘛。系咪？ 收到，收到。咁其实今年中国咧就入咗呢一个国际救生联盟嘅。咁佢哋嘅证书咧，咁一个互认嘅系统之下咧，香港都需要承认嘅。咁其实旧年咧，亦都有啲大财阀之下嘅泳池管理公司咧，就要求过输入外劳。咁其实如果真系咁样嘅话，即系梁生，你嘅立场会系点样？即系点样睇呢样嘢？ 呢个输入外劳真系比较复杂呢个问题。即系如果你讲公道嚟讲咧，即系我哋香港人翻去做嘢就冇配额噶嘛。系咪？咁如果公道嚟講，即係話人哋落嚟都唔應該有配額啦，係咪？但係即係救生員係一個專業嘅團體，雖然間而家我即係好誠如你所講，中國已經加入咗國際救生聯盟，佢哋都會遲早咧都會有即係會培養到即係大量嘅符合嗰、那個國際救生聯盟嗰、那個規定嘅救生員啦。咁呢一個唯一嘅好，即系唯一嘅就系、是，即系你哋真系要 争气， 唔系争气，而系你哋真系要尽快成立啲团体嚟面对嘅问题。因为而家政府恰你哋就咩？你哋第一，你冇一个即系比较统一嘅工会啦。亦都咧系冇办法 將你嘅聲音咧好清楚咁話俾香港人聽。咁、如果你好蝕底，人哋話有冇搞錯啊？救生員即係貪得無厭喎、啊，係咪啊？即係都唔係好差啫。你個人工咁點解仲要加人工啊？或者又話投訴冇休息啊？呢樣咁嘅嘢咧，咁樣。咁我覺得唯一嘅做法就係咁啊，即係話啊，爭取呢個香港嘅救生員嘅福利係同呢個國際救生聯盟睇齊啦。 嗯， 即系同工必须同酬啦。其实呢个系工会嘅口号嚟嘅。 嗯嗯， 其实我哋喺过去嘅十年咧，就俾呢个官商两界咧都系咁啊，同工不同酬。譬如间同样嘅嘢喺99年入职咧，可能就系收10000元；如果系2001年入职咧，就收呢个8000元。 嗯， 如果到2003年入职咧，就收6000元。咁如果一旦容许呢种咁嘅情況存在咧，可以講就係已經即係無險可守啦。咁、所以如果香港係容許由嚟自中國嘅合格嘅救生員嚟服務嘅時候咧，其實就係、是本地嘅工人就要制定一個行業性嘅最低工資啦。咁咪得咯？咁因為佢冇動機啦嘛。 行業性嘅最低工資， 其實係有噶，喺外國都有嘅。而家我哋就連呢、這個全港性都冇啦，係咪啊？咁如果你即係其實個意思好簡單，就係話，無論嗰個救生員來自何地，無論係來自中國也好，係來自日本或者越南也好，佢哋嘅福利同待遇不能低過本港嘅僱員。 咁得 啦，咁佢冇動，佢冇動機再請佢哋嚟啦，冇理由揾啲麻煩翻嚟噶嘛，係咪？ 明白明白， 係咪啊？所以我覺得工會運動好重要啦。工會運動，我都想大家明白，回歸之後第一樣嘢就即係已經係令到嗰個集體談判權冇咗啦。係，咁即係如果你有集體談判權咧，就一個工會只要佢有7个人組成，就可以代表工人啦。咁任何嘅勞資嘅關係嘅改變或者合約改變咧，都要先諮詢工會，係咪要話咗俾佢聽？咁工會再諮詢工人，然後咧就同資方去談。談唔攏咧，仲要揾個審裁處去做。 嗯嗯， 呢個係對勞方絕對有利。當然，資方反轉頭，如果我哋係要求資方加薪，都要問過去啦。咁、如果唔得嘅，除咗衝突之外咧，就有個審裁啊嘛。咁其實呢個係即係好重要嘅，係嘛？第二個就係嗰個所謂不公平解僱法啦，即係如果資方提唔出任何理由去炒一個人，如果佢唔係呢個犯咗呢個錯，亦都唔係有乜嘢令到呢個資方嘅損失嘅話，佢唔可以無端炒咗佢噶。 嗯嗯， 呢兩樣都好重要啦嚇。我即係好痛心就係、我哋冇咗個集體談判權，又冇最低工資，又冇工時上限，咁變咗即係呢個資方可以即係真係即係飲得佢搞嘅。 即係其實你提到個集體談判權啦，其實都無奈嘅。即係立法會裏邊有體育界嘅議員啦，即係霍先生。咁、但係佢亦都係身兼身兼呢一個香港整理總會嘅 patron。咁但係竟然今日問救生員行業嘅嘢，要問下梁生你，其實你喺立法會裏邊你咩感覺？ 我覺得霍生就好典型係俾面正事嘅嘅產物啦。我唔知佢，我表面我即係我同佢冇乜來往點頭之交。我諗佢可能係一個好人嚟嘅，但係正正就係一個老好人未必，即係佢可能個人係唔係好差嘅老好人啦，即係咁。但係就係因為我哋嘅政治，我哋嗰個文化，政治文化就係俾面 party， 你俾面得㗎啦，俾面就做到你冇得做，即係話咧，身兼幾廿職都得嘅，但係你做唔到嘢嘅。我諗霍生好顯然就係呢種制度嘅受害者啦。我先唔好講話佢係一個壞人啦。咁佢可能佢都唔記得咗自己係咪請你總會個高層嘅啫。 啱。 咁即係我覺得大家唔使怪佢。其實你真係，我覺得大聲啲去揾下佢啦。我諗可能佢如果佢假設，我假設佢唔係個壞人咧，我唔知佢真係咪壞人或者其實如果你大聲啲話俾佢聽，可能佢會幫我哋手都唔頂嘅。 我會嘗試啦。今日梁生你係四五行動啦嘅成員啦， 同埋我仲係社會民主連線嘅 社會民主連線啦。咁其實你可唔可以同救生員講一講普選同埋救生員呢行嘅前景有冇關係？ 梗係有啦。其實每一個專業 为咗半专业，为咗职业嘅前途咧，我哋明白到咧就唔会系几十年都一样嘅。OK， 佢系会有转变嘅，但系个转变嘅过程或者个转变嘅方法或者应唔应该转变咧，系有得讨论嘅。举一个例，救生员呢一个咁嘅专业。到底如果香港係不停咁樣訓練救生員，而產生呢個所謂供過於求嘅時候，點樣辦呢？其實係有個方法解決。第一就係話你可能唔再訓練咁多啦，因為其實我哋訓練一個人就係為咗去為香港人服務。如果太多嘅都冇意思啦，係咪啊？我哋將資源做第二樣嘢，可能叫咗去做游泳教練啦。我相信大部分嘅救生員游水都唔會太差啦。咁如果做游泳教練嘅時候，就可以訓練我哋嘅年輕人游水啦，係咪啊？如果救生員裏面嗰啲人係游泳叻嘅有 say 嘅，即係話佢係喺一個有民主嘅制度底下咧，可能佢有 say 嘅時候咧，就可以做到一啲真正嘅有建設性嘅意見啦。佢真係可以 lobby 嘅，即係譬如講，喂，其實你而家咁嘅泳池係唔得嘅，你起多啲泳池，或者舉個例咁講啦，喺嗰啲起一個游泳訓練場地啦，係咪？咁呢個其實香港唔係做唔到嘅，而係我哋太過因循。點解因循咧？就任何人根本都無需要考慮，你只要個屁股坐咗落去，我位個你為咗維持講嘢，咁你控制咗腦袋，咁你就繼續。即係升官發財，繼續佔大家嘅便宜嘅時候，所以就唔會係有創新嘅思維，都唔會感受到咧，即係普通人嘅喜怒哀樂啦。救生員都係人嚟啫嘛，佢有喜怒哀樂，係咪？有啲人就想去判一兩個私人名詞嚟做，有啲其實係過渡性嘅，有啲係當係一個專業嘅。咁所以其實普選嗰個意思就唔係話咧，我哋純粹係講一人一票。普及而平等，一即係票票等值嗰個意思，其實就喺個社會裏面有一個咁嘅文化，就係培養一個公正、公開、公平嘅文化，係咪？這個先係重要，因為你唔可以話喂救生員收十歲啦，係咪？最多咪俾佢幾千人，有咩理由？我先一開嗰陣時講，有咩理由佢哋喺個泳池嗰度喺專業上面強勢嘅人嚟嘅？反而一個社會。個功能即係個社會嗰個平台上咪弱勢咧，唔對稱噶嘛，係嘛？所以普選可能係一個咧，令到呢啲咁嘅冇即係呢啲咁嘅所謂弱勢社群咧，係能夠有 say 咯，或者喺個過程裏面喺佢哋去授權俾某一個人去管理嘅時候咧，係有 say。換言之就話，普選唔係話純粹喺個政治的制度上面，即是一個中央性的政治權力或者公權力的分配，而是說在不同的 level 的層次都是這樣，即是不是很簡單，有多少個泳池，泳池的分布，喂，其實不是一定是由上面決定的嘛，也不是說由上面一路落到康文署決定，其他的用家有 say， 譬如說游水的人有 say， 救生員有 say，是不是這些 其實冇問過嘅，之前全部 係啦。呢個其實香港人好多人唔明白普選嘅好處。喂，大佬啊，唔通選你長毛咩？你呢個你恨做官、恨做議員、恨做發燒，你先咁做。其實唔係嘅，一有咗普選呢一個咁嘅制度咧，你會影響其他文化。因為有啲人會問啊，喂，點解選特首都得啦？點解我哋喺我嘅範圍嗰度我冇 say 咧？係咪呢個好重要啦？係咪？其實。如果有普選嘅時候，我正話講嘅集體談判權啊，懲罰不公平解僱嘅條例都可能有啦。咁呢個當然係會令到救生員作為一個專業嘅一個專業嚟講，佢作為勞方嚟講，佢嘅權利受到保障啦。所以普選對於所有人。都是有影響，咁救生員當然前是有影響啦。 其實普選大家都知啦，即係可能遠可能近，即係都摸不着透露。咁但係迫在眉睫嘅行裏面咧，就係2008年，即係區議會開始接管啦嚇，好大嘅機會啦。咁如果到時即係行裏面又可能好似2005年咁樣，我哋抬棺材，梁生你會唔會幫手？ 我一定幫手，但係呢個即係問題就係、是。 好多人都唔明白2005年12月4号嗰个争论啦，即係好多人就唔明啊，点解当时泛民主派会反对嗰个政策法，因为区议会里面佢保持咗两成嘅委任议员。 委任 即是话你要赢，即係呢、這个民选嘅议员，假设民选嘅议员清一色係企喺民主派嗰个立场，或者企喺保护基层嘅立场，你都要赢。在那个一票一票那个那里要赢到六成先搞定。最少六成几先搞定。其实这个是制约了，因为那两成的委任员基本上政府不用教他都是 亲政府的。所以如果区议会将来是进一步扩大的公权力，即是扩大他有财政权有行政权的时候呢，咁保留两成的委任员其实是一个毒瘤来的。是吧，即是以前是吹水的，即是个伤害性都没那么大。现在因为他要开始拥有这个公共权力和财政权力的时候呢，这个我觉得即香港人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你为什么争那么少的东西，你两成委任为什么不好，到真的你要他去執行这个公正公义的时候，那就那两成差好远。所以这个真的，所以普选和这个救生员的工作有没有关系，另一个新的例子就是这样。如果你这个区议会不是全面普选的，而拥有公权力和财政权力的，真的很大镬的。这样很大镬。 期望08年可以无需抬棺材。 我看你们抬棺材的机会都很大，因为政府没有反省到在那个外判那里，没有反省到。即是他基本上没有反省到。他没有反省到因为这样要付出很大的社会代价。这个社会代价呢，我们讲社会代价其实就是讲那些社会底层付代价。他没有考虑到这件事。 最后呢有三条很简单的问题的。那是代表网民问的。那第一条就是梁生，你平时游水会不会带泳帽？ 很少游水。泳帽我记得好像我冇的，咁但好像我记得有人提供过泳帽俾我嘅。 提供过泳帽。咁沙滩就禁咗烟啦。咁梁生要你喺沙滩玩，咁点算？ 我都会食烟嘅。 都 会。喺个比较 低调 冇人烟嘅，即係冇乜人嘅地方去食。我觉得即係嗰个禁烟嗰个条例，如果喺沙滩禁真係 nonsense 嚟 嘅。 即係无需要守咁嘅。 咁05年啊，梁生你选呢个立法会议员嘅时间呢，你嘅宣传单张呢有 04年 陈独秀嘅我见到啦，行无愧诈心常叹， 身 处艰难气若虹。咁救生员都艰难咗咁多年啦，去到而家啦，其实需唔需要我哋仲要行无愧诈呢？ 你哋真係行无愧诈嘅。 仲要唔要啦？ 我觉得人即係我觉得人最紧要开心啦，即系同埋你我成日同啲救生员讲，我觉得佢哋好开心，即系因为佢哋physically 佢哋系即系 capable， 所以佢哋个忧愁比较少嘅。而 physically 唔 capable 嘅人咧，其实系收视都唔会开心。我希望即系佢哋个专业受到尊重啦，可以。为香港人做嘢，亦都做到佢想做嘅嘢。其实，但系呢个系一个政策嘅讨论嚟，即系到底香港需唔需要咁多救生员？因为你不停咁训练噶嘛，系咪？即系你个供应太多嘅时候咧，就会令到个市场消化唔到啊。就 take it for 即系呢个即系 as a profession 或者一个 job。咁其实识游水嘅人或者对请溺。即是喜欢水的人呢，是不是一定要做救生员呢？不是一定的嘛。其实只不过因为我们的康民政策太过死板板，是吧？其实不是一定，即是其实可以做其他东西，是吧？教人游水又得，什么都得的，是吧？我觉得陈独秀讲这两句说话那个意思就是怎么样，就是说呢其实他这个为什么会写这两句说话呢，就因为他最近就坐在监，面临死刑的了。咁國民黨有一個即係好出名嘅人咧，叫何應欽，咁好出名嘅將軍，就即係同佢係略知其名啦，大家都稍為認識啦，就走去俾佢寫對聯。咁啊，陳獨秀咧就諗都冇諗就寫咗呢，即係呢以下即係我即係正話大家講嗰個嘢。即係話呢個係一個做人嘅態度咯。如果我 係冇，即係我係冇奸詐，咁我使乜羞愧啊？咁我心就開心噶啦， 嗯， 係咪啊？ 大七捱得好辛苦， 身處艱難氣候，其實我覺得呢個真係現代社會一個問題啦，即係佢係好難，即係人嗰個職業嗰個穩定性係越嚟越低，而社會個財富分配越嚟越懸殊。咁因為有錢都揾曬錢，佢唔再投資落嚟做一個轉業啊，或者再學習嘅服務咧。咁即係我哋永遠都有一個永遠都會有恆常嘅恐懼咯。你睇一個比較成熟嘅社會咧，基本上佢係會因為嗰、那個經濟嘅轉型或者嗰個社會分工嘅轉型，製造咗一批咧係冇辦法再喺個專業嗰揾食嘅人咧，係會再俾佢培訓。 嗯， 而我哋個社會越嚟有錢嘅時候咧，我哋嗰個 social service 或者我哋嗰、那個提供俾嗰、那個每一個市民嘅服務係會提升嘅，呢班人就可以咁做。我舉一個例，即係教師太多啦。如果你唔做小班教學，或者做咗小班教學之後，仲有人多點咧？咁你咪改呢、這個讀書嘅 curriculum 咯，即係話嗰個課程、因為我哋讀得太多書啊嘛，我讀得太多科啊嘛，我諗大家都知啦。咁、如果我哋將啲先生做一個比較精練啲嘅教師，即係唔係話要教八科嘅，教四科咁，其實係一個出路嚟噶。係、咪少啲人教，多？一個人教少啲人，另外嗰啲人即係唔掂嘅，咁咪去再接受再培訓。咁呢個但係呢個一定個政府有個 vision 啊，即係有個視野，有個願景。而我哋個社會亦都承擔，就係因為香港係即係無論從邊個角度睇都係好有錢，只不過係嗰啲錢咧落咗去啲大有錢佬嗰度。佢好簡單，救生員呢行都一樣噶，經過外判，經過私有化，其實大部分嘅錢就係去咗老闆嗰度啫嘛。系嘛？佢哋唔拎翻錢出嚟幫嗰啲救生員都冇計嘅，政府唔叫佢拎出嚟都冇計嘅，系嘛？呢、這個就係一個問題。 就好似阿梁生你話，即係好 energetic 嘅，好新年嘅一個行業，即、就、係、是、要講到呢啲話， 比 真係好傷感。係 啊，呢個真係一個現代石文明嘅一個嘲諷嚟咯。 同埋梁生，即、就、係、是、我個人啦，我個人有個感覺嘅，即、就、係、是、我記得2003年沙士嗰段時期啦。即係好多後生仔冇嘢做，救生員嘅人工跌到落時薪19蚊。 係係係，嚇！ 當年嘅魏俊加埋展翅，政府用咗1億。 係啊係 ，around 1億。 係啊， 但係當時佢搞維港巨星股用咗1億。 我知道，我明。 即係變咗一個可以咁後生嘅行業，後生仔去做個行業，變到咁樣，真係好黯然我自己。 唔係呢個係政策嘅問題嚟嘅，因為依家就係財富分配嘅問題啊嘛，即係。政府嘅政策就系点样咧？佢系送晒所有嘅佢可以做得到嘅嘢，包括人力、财力、物力咧，系扩大个市场。 嗯， 人唔系咁扩大个市场，你明唔明啊？咁扩大市场嘅时候，咪即系话有老板多生意做咯。咁你扩大市场嘅时候咧，原本咧就应该咧就系、是、个市场大咗，应该雇佣嘅人多咗咁。理論上應該啲人工上噶嘛，佢人唔係壓低咗佢，佢就透過外判啊嗰啲咁嘅嘢壓低咗佢。所以即係佢哋嗰個講法，表面上有理由噶，經濟復甦咪掂咯。但係佢問題就係、是、喺經濟復甦嘅過程裏面咧，佢設置咗人為嘅障礙，係阻止嗰個供求關係而引動嘅工資上漲啊嘛，係咪或者創造嘅職位啊嘛，好簡單啫嘛。你冇工時限制，喂。原本是創造一個半嘅，譬如12個鐘啦。咁如果 on shift 咁，應該可能你哋嗰行係兩更啦，或者普通就係1.5更啊。佢冇工時限制嘅，咪只一個人做埋佢咯。 係啊，而家其實 咁你咪製造咗一個即係自己人搶自己人飯碗嘅局面咯，即係窮人鬥窮人一截。咁窮人鬥窮人有個唔好嘅好處咩？就話唔係食飯嘅問題，而係呢個社會心理嘅唔正常。 嗯， 好多人覺得話有冇搞錯？即係。香港有咁多戾氣就咁嚟噶嘛，係嘛？即係佢受到唔公正嘅對待，但係又冇辦法去發泄，咁咪變咗一個抑鬱啊，或者一個焦慮啊，或者一個狂躁咯，咪呢個即係 不過只不過我哋覺得啲人係冇意思嘅，我哋再唔使理佢啦，得佢啦，佢發癲啫，因為佢嘅問題。其實呢個唔係佢哋嘅問題嚟嘅，係社會問題嚟嘅。所以我覺得你從呢、這個救生員行業嚟睇，你都睇到咧，呢、這個呢而家個制度出咗好大問題，好大。 我真係唔知點問。 其實好簡單啫嘛，即係好多嘅對游泳有興趣嘅人咧，佢。可以唔做救生員而揾第二樣嘢做，或者如果如果我哋換一個説話講，佢哋保持佢哋嘅嗜好，而做第二行都得噶嘛。而家呢個問題就係佢冇路行，轉業又難。 係噶，其實係 轉業難，因為佢唔提供訓練啊嘛。而家我哋提供嘅訓練係好有限。 Even 譬如話轉咗做游泳教練，舊年開始攞咗游泳教練嘅證書，康文署係唔註冊，即係變咗究竟點咧？即係睇下將來點樣咯，即係期望，即係08年梁生，即係如果有咩嘅麻煩，即係幫我幫救生員。 我08年我到底係咪議員都唔知咧，因為嗰陣時候改選啦。但係即係我希望即係救生員即係團結啲、爭氣啲啦。我同佢哋來往，我覺得真係好開心，因為佢哋即係比較年青同埋有活力，同埋都好直率嘅。咁我希望每一個救生員都。有个 bright future， 多谢梁生，唔该晒，唔该晒。